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56集，如何抉择。照理说，内阁一体本不该出现这种单独叫某个阁臣进去说话的情况，但如今皇帝还真就这么做了。很可能是因为知道某件事上大家意见不合，所以打算分而理之，逐个击破。堂堂九五之尊对臣下用上这种办法，未免令人又好笑又好气。但如果真的与太子有关，皇帝这样做就可以理解了。再看看万安等人安之若素的模样，唐范隐隐有些不安起来。他们没有等太久，一炷香后刘吉出来了。他的脸色很奇怪，令人无法形容。不过有万安等人在场，唐范他们也没法上前询问。刘吉坐下之后也不看任何人，就跟老僧入定似的，眉眼微垂，一动不动。刘吉之后又是彭华与尹直相继入内，他们进去的时间不长，起码没有刘吉长，约莫片刻就出来了。面色虽然平静，却又透着一股志得意满。小黄门上前， 陛下请刘阁老叙话。 刘健起身整整衣裳，向唐范他们递了个眼神，便跟着小黄门走了。此时万安却开口了， 任卿，听说你昨夜抓到了白莲教余孽。 不过是怀疑而已，我已报知锦衣卫知晓，此事尚待他们查证。 唐范，你身为阁老，却与锦衣卫这等天子亲君过从甚密，难不成是奉了谁的命令，别有所图啊？ 尹兄言重了，锦衣卫负责侦缉捉拿朝廷侵犯，莫说是我，便是尹兄你发现了白莲教余孽的痕迹，难道还要隐匿不报吗？ 哼，只怕有人急于公报私仇吧。 这私仇不知从何说起，还请尹兄解惑。两人唇枪舌剑往来一回合，便见刘健跟着小黄门回来了。如果说刘吉回来时表情只是古怪而已，那刘健的脸色就称得上是难看了。陛下和他说了什么？唐范与徐普对望一眼，都有些奇怪。但刘健并没有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，他甚至没有看其他人一眼，径自坐下来，胸膛微微起伏，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精疲力尽的争吵。看到这种情形，徐普有些不安起来，但他只能跟着前来传话的内侍一并去见皇帝。到了这种时候，唐范反而冷静下来，他也不再试图与任何人进行言语或眼神上的交流，开始闭目养神。很快徐普也回来了，他的脸色比刘健还要难看，脸色甚至微微发白，脚步也有些踉跄。唐范睁开眼睛，看见他这副不太妙的样子，不由上前搀扶了他一把。谁知徐普抓住他的袖子就嚎啕大哭起来。 任卿啊，你一定要劝住陛下呀。 所有人都被徐普这一下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，连原本想请唐范去见皇帝的内侍都懵住了。在大家印象里， 徐普向来是个拙于言辞的老好人，他也许是维护太子的，但他不善于与人争辩，而且很容易心软，平日一直是在默默做事，比唐范这个排名末尾的老妖还没有存在感。这也是当初万党同意他入阁的原因，这样的人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老好人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是会爆发的。面对徐普的情绪失控，汤范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钦差公。 刘健扶过徐普，对唐范道： 润清，你去吧，这里有我。 唐范朝他点了点头，便匆匆跟着前来递话的内侍走了。皇帝距离上次见到的时候，也就是几天前，好像又瘦了一点。虽然如今每天都有长朝，但他最近生病，以身体为由不上朝会，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了。 臣见过陛下，陛下龙体圣安。 唐范拱手躬身行礼。除非大朝会或典礼，一般这种召见，阁臣是不需要跪拜的。 唐卿免礼，坐。 谢陛下。 其实在众多阁臣里边，皇帝与唐范的关系并不算特别亲近，只不过唐范入阁是经过廷推，也就是六部九卿投票，皇帝没有阻拦而已。入阁之后，唐范能单独见到皇帝的机会也不多，大多时候也是与其他阁员一道觐见。皇帝对唐范的印象谈不上好与不好，他觉得这人或许很能干，但不太懂得为人臣子之道，若不是今日需要单独与他们一一对话，皇帝都不会想到要单独召见唐范。难得的，皇帝面容和蔼，跟唐范聊了半天无关痛痒的话题，又关心他入阁之后习惯与否，不知内情的，估计会为皇帝的体贴而感激涕零。但唐范表情严肃，回答中规中矩，完全没有年轻臣子的朝气，令皇帝颇感无趣。这样枯燥乏味的对话，对君臣二人来说都是折磨。 今日异象频现，想必唐卿也听说了。 所以谢天谢地，皇帝终于忍耐不住，进入正题。 来了。 唐范不由挺直了脊背。 是，臣听说了，也看过陛下命内阁传阅的那份手札了。 皇帝的身体微微往前倾，这是迫不及待的表现。 那你有何看法？ 恕臣愚钝，臣不知陛下所指何意。 钦天监告诉朕，这些天象都应在东宫。 陛下的意思是东宫？ 皇帝懒得再与他兜圈子了。 上天示警，必有所招，朕欲下罪己诏，重立东宫，卿以为如何？ 话已至此，唐范不能继续装傻了，他脸容起身，肃然拱手。 敢问陛下，太子有何失德之处？ 皇帝有些不耐烦，这个问题在唐范之前其实刘建与徐普都已经跟皇帝提过了，这种车轱辘式的对话令皇帝心生厌烦，但他为了争取阁臣们不在废太子的事情上拖后腿，又不能不耐着性子企图一个个去说服他们。本朝大臣在嫡长的正统维护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朝代，要知道当年朱棣何等强势，最终也没能废掉太子，改立他所喜欢的汉王。现在 即便万党权势远超当年永乐时期，但同样皇帝也没有永乐天子的强势，他甚至需要先征询内阁的意见。 太子立为东宫至今已有十余载，未尝有过任何建树，也从未传出仁德名声，这难道不是失德之处？如今天象市井，正是要让朕及时改过的缘故。 太子虽为储君，但说到底还是陛下的臣子，既为臣子便当安分守己，不得逾越君臣之别。正因如此，太子未有建树才恰恰是储君本分，陛下何以不乐？唐范的意思是，太子没有什么作为，那才是对的。否则，要是太子处处高调张扬，外面的人只知道有太子，不知道有皇帝，难道你就高兴了？这句话毫不留情地直指皇帝内心，而且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我是反对废太子。皇帝有些恼怒， 唐范，你既知本分二字，就该知道君为臣纲，你处处为太子说话，难道这反是为人臣的本分吗？ 唐范丝毫不惧，起身拜道，陛下恕罪，臣自幼读圣贤书，虽谈不上学富五车，但天地君亲师的道理还是懂的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正是因为至圣先师认为以凡人之力无法窥透天意鬼神，不如直接不说。天象频现固然有市井之意，可难道单凭青天剑的只言片语就能做准吗？只怕其中另有因由。天下人皆知太子并无过错，臣恳请陛下三思。皇帝闭了闭眼，唐范说的这些话何尝不是他之前再三犹豫的来源，只是他如今已经下定决心，所以对方的恳求也无法令他动摇了。中殿寂静无声，连旁边的小黄门也竭力放轻自己的呼吸，恨不得将身形引入后面的帷幕之中。皇帝如今身体不好，所以需要有人时时刻刻从旁服侍。小黄门自幼便被选入宫，忠心毋庸置疑，但却并不代表他愿意听到这些话。宫中代代相传，知道的越多就越没有好下场。先前的怀恩公公不也是因为插手朝政过深，才被陛下放逐到南京去的吗？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见皇帝慢慢道， 朕意欲另立东宫，你可愿代朕草拟诏书？ 小黄门的心不由高高悬起，他在想唐阁老要如何回答，他在想如果自己是唐阁老又要如何回答。如果唐阁老的回答激怒了帝王，即使这是一位比起历代先帝脾气更好一些的帝王，结果也许不会坏到哪里去，但很可能他却无法继续待在内阁了，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入阁。小黄门想，如果他是唐阁老的话，他可能会选择退而求其次，不帮陛下草拟诏书，但是也不会再反对陛下废太子吧。胡思乱想之际，他听见唐范道，陛下恕罪，请陛下三思。 不好，陛下肯定要生气了。 小黄门很紧张，他听说唐阁老素来圆滑，不是刘阁老那样的急性子，怎么就选择了最糟糕的回答呢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这句话不错，君子当趋吉避凶，这句话也没错，但他不明白，这世上总有些事明知不可为 而不得不为之。皇帝明显是被激怒了，连声音都变了。 唐范，你别以为你跟随州交情不错，朕就会照顾他的面子不动你。刘建也这样，你也这样，连徐普都这样，你们一个个争相效忠太子，难道是盼着朕早日归西，好挣个从龙之功吗？ 陛下，冤枉臣了。臣等自始至终效忠的只有陛下，正因如此，才要尽人臣本分，及时劝谏，以免陛下做下后悔莫及的事情。想当年，太子也是由陛下亲自选定的。后宫子嗣稀薄，陛下看到太子出现时，心中想必也是十分欢喜的。如今太子生母早逝，太子所能倚仗的也只有陛下您了。若连陛下都要放弃太子，您让太子如何自处呢？ 你下去吧。 陛下， 退下。 小黄门不得不上前。 唐阁老，请吧。 唐范抬起头看了皇帝一眼，后者神情倦怠，眼角带着深深的纹路，根本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40岁中年人，更像是与万贵妃同岁。快速衰老的帝王，令人心头泛起隐隐不安。唐范没有赖着不走，他收回目光，起身行礼，然后跟在内侍后面离开这里。刘健和徐普等人正在偏殿焦急不安地等待，看见唐范的身影，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，投以殷殷期盼的眼神。不用说话，唐范也知道他们要问什么。他微微摇了摇头。刘徐二人霎时露出失望的神色。回去的路上，众人心思各异，表现出来的情绪也不一样。万安、彭华等人自然是步履轻盈，谈笑自如，刘建、徐普等人却像死了爹娘一样，面容沉重沮丧。唐范虽然不至于像徐普刚才那样嚎啕大哭，但他的心情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大势已去，皇帝要废太子的决心不可动摇。内阁里头，只有刘建、徐普和唐范三个人是坚决反对废太子的，但他们在内阁的资历最浅，一旦次辅刘吉也同意废太子，就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。而从今天的表现来看，刘吉很可能没有明确同意，但也没有表示反对。以他的个性，估计会像李继回答唐高宗废王立武的事情一样，对皇帝说此为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之类的话。所以单凭唐范他们三个人根本无法左右大局。如无意外，太子被废已是定局了。没想到连永乐帝都完成不了的事情，竟会在当今天子手中实现。唐范暗叹一声，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其他人可没有他这种苦中作乐的心情。刘建和徐普一整天都魂不守舍，下午散职时刻一到，他们就拉上唐范匆匆走人了。万安也没有留住他们，反正太子被废已成定局，任凭刘建他们如何挣扎都是枉然。而且万党在言官中也不是没有势力的，到时候如果有人上书反对，万安同样可以发动言官来支持。 唉，难道此事当真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吗？ 徐普唉声叹气。 我现在去见太子。 刘健则顿足道，转身欲走。唐范和徐普连忙拉住他。 哎，你去了能做甚？难道要太子自己去跟陛下求情吗？这只会更让人觉得太子私交大臣意图不轨罢了。 什么觉得？只有万党那帮人才会如此颠倒黑白罢了。 那你就更不能去了。 千斋公说的是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 难道尽力二字就足以掩盖一切吗？ 刘健的声音既愤怒又悲哀，但他不是针对唐范或徐普。徐普和唐范叹了口气，无言以对。如今朝野上下，虽然大部分人对皇帝的意向早有预感，但他们还不知道皇帝已经下定了决心。皇帝单独召见内阁的事情，可能还需要明天才会传出去。这时候，内阁宰府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，因为他们身处帝国权力中枢，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快地得知消息，掌握消息。但唐范却并未感到一丁点的高兴。他连晚饭也没吃，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一个人对着书案发怔，直到敲门声响起。进来。推开门的是随州，他手上端着汤面，身后则站着汪直。汪直迫不及待地开口： 到底怎么回事？今早陛下， 你过来时答应过我什么？ 随州打断他的话，显而易见的不悦。汪直很不情愿地闭上嘴。随州说罢，他将汤面放到唐范面前： 先吃再说。 我不饿。 唐范苦着脸，难得他也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。 我喂你。 随州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： 我自己来。 唐范只得接过筷子。从汤面的香味上能判断出烹调人的心意，唐范不忍服逆这样的心意。随州从来不说多余的废话，因为他往往都是直接付诸行动。